这时小北瞬间明白了，刻不容缓的一瞬间，孙翔居然也完成了一个豪龙破军，双方同样的技能对轰，于是就造成了这同样的结果。厉害啊，小北心下也是佩服，那样的情况下居然还能完成这个大招，小北自认是没这操作水平。这样一来，孙翔虽然没能避免伤害，却也没让小北白占了便宜。 好可惜啊， 叶修在此时说话了， 配合的再紧密一些的话，他连这个机会都不会有。 接连几步，孙翔非但没能冲出天雷地火，反倒是受伤被击退，一环一环的连续攻势当然是出自叶修指挥的结果。天雷地火在此时不是什么伤害技能，而是成了一种掩护，利用这技能笼罩范围里的视线障碍，成功给予孙翔一次重创，而亲手做到这点的却不过是斩楼兰和小北这两个和孙翔有着绝对差距的，在孙翔眼中只是杂草一般的人物。天雷地火的攻击也不是没完没了，就在此时已经结束，被技能轰过的场景荣耀中也会有一些表现，此时这小小的街道上就是满目苍蝇，这已经是今天双方第三次丢出天雷地火了，尤其这第三次的和第二次丢出的地方还是重合的，此时真有点战争过后硝烟弥漫的意思。孙翔的战斗法师就这么在一股硝烟旁边半蹲伏地，角色没有表情，但此时电脑前的孙翔已经是脸色铁青，他潇洒地想冲出天雷地火没有得逞不说，还被人逼退到如此地步，最后那一下两人撞飞，小北这边除了豪龙破军的伤害再无其他，孙翔这边就可怜了，这一路直接就从天雷地火里飞出去的，这时候可就由不得他闪了，雷轰火烤的，光看他身上装备此时带着烟儿，就知道是受了伤害的。张嘉兴这下总算是不用闲着了，连忙给孙翔治疗，那边萧剑的拳法家逼向毁人不倦时，也正好赶上天雷地火落下，一边要躲避，一边也是视线不清，后来是奔着两人影去的，结果还没冲到跟前，就见那人影让天雷地火一下就劈没了，顿时也知不对，此时天雷地火的效果一消失，果然看到毁人不倦好好的站在对面队中，刚才只是在天雷地火里丢下了个影分身，这一合的交手也分不出什么胜负，但至少从局面上来说，叶修他们这边是占了优了，尤其是成功逼退了孙翔的斩楼兰和小北两个，士气大振，此时正觉可以乘胜追击，突然频道里看到君莫笑发出的消息， 退，要跑， 斩楼兰一怔， 不是跑是退， 叶修一边消息，他的君莫笑已经开始退却，其他六人也连忙抽身赶来， 想跑， 那边孙翔早就在跳脚了，立刻跳起来就要追，刘浩本想出声提醒一下，但最后还是忍住，他们这位年轻的队长性格乖张，根本就不是一个会听从建议的主，他已经动了的念头，刘浩估计自己说也没用，反而是招他厌恶，最后终于也是忍住了， 大家当心些， 刘浩没有直对孙翔说，却是以大家的名义提点了一下，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可还不是叶修的全部实力，这些人既然是一展天下那边的人的话，那或许就还有对面网吧中暗藏着的那批高手，这些人突然这么一退，但是让刘浩想起来了，不会是前方布置有什么埋伏吧，我们人多，这话也开始回响在刘浩的脑海中， 他觉得叶秋不可能脑残到认为这样的七人也算什么人数优势。现在这么一想，这话是暗有玄机啊。难道那家伙身边的那几个高手也都已经暗中上线过来援助了？刘浩没敢去招惹孙翔反感，却是私下和贺明、萧剑、张嘉兴几人都说了。这些人也是跟他一道的，没什么不能说的话。先前的事也都挺清楚，此事一说立刻明白，四人跟上孙翔，暗有把他护在当中的布置，防着对方的埋伏上来就直接打孙翔个措手不及。孙翔却是全没在意，最大速度向前狂追，他眼中的杂草们一次又一次的让他吃亏，他心中在想的只是怎么一个一个把这些家伙全捅成马蜂窝。 进屋。 七人成功从这条街道冲出，身后孙翔仗着无属性炫纹的加持，速度超人一头，此时已经追到了尾巴。刘浩那边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孙翔速度快，他们跟不上，此时第一个就要冲出街口，如有埋伏直接就要被包了饺子了。 当心有埋伏。 这时候刘浩也顾不得其他了。 哼。 孙翔只是冷哼了一声，正如刘浩所料，果然全没放在心上。 贺明。 无奈刘浩只好让贺明去帮把手了。 嗯。 贺明点了点头，元素法师一个瞬间移动倒是很快赶了上去。这瞬间移动可是元素法师的保命大招，这个时候用了，那也全为保孙翔的命。冰墙。贺明这一墙上前来，立刻就是一个法术丢在了街右口，这边如有埋伏怎么也能被挡上一挡，就算再打破总也可以让孙翔有所提防。 你干什么啊？ 结果孙翔却是疑惑地问了他一句。 小心埋伏。 贺明不敢大意，死盯街左口，随时准备这边也给个法术。 哪有埋伏啊？ 结果孙翔的战斗法师早一步冲出，左右街道根本没人围上来，而对方七人此时直走也没转弯，直接进了街口那间房。 埋伏在房间里吗？ 刘浩顿时觉得心中一片雪亮，再顾不得其他了，大叫 等等。 结果孙翔完全无视他的呐喊，直接就奔那房间大门赶去。不过他倒也不是全无防备，进这房间他是捂着手中战矛进去的。贺明的元素法师转过身来，朝着冲上来的三位做了个无奈的摊手动作。刘浩这边已经是压了一肚子火了，孙翔目空一切，其实在他眼中并不止展楼兰他们这些人是杂草，恐怕刘浩他们这些人也是。骄傲自大的家伙却又不得不小心陪着，这种痛苦深深地煎熬着刘浩，他甚至有些恶毒地希望这孙翔进屋就被轰成渣算了。结果却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孙翔的战斗法师战矛舞得花一般的就这么进去了。众人从外面看去可以发现这是一点都没触发什么战斗。 人全跑了，等个毛啊。 而后就听到孙翔一声怒气冲冲的咆哮，显然是对刚才刘浩还要换他等等超级不满。刘浩却是有些没回过神了， 跑了。 贺明此时也已经跟进了房间，就见一扇窗很是亮堂的挂在墙上，屋里早已经是空无一人，孙翔都已经飞身冲出扇去了。 贺明，你跟着他。 刘浩一听这情况继续郁闷地揪头发，对方是真跑还是假跑他这还没到位呢，也无从判断，但再让孙翔这么一气追下去，和他们队伍越离越远，那真跑也要变成假跑了。一个落了单的孙翔 刘浩觉得凭叶秋的能耐还是可以指挥一队人给吃掉的。毕竟那队人也不差，并不真是网游里随处可见的杂草。贺明此时趴在那窗，朝外一看，就见孙翔的战斗法师朝着那边一人追去，转了个弯就没影了。贺明当然也和刘浩一样，又是不爽又是焦虑，这钻着窗朝窗外连忙就要跳，哪知身子刚出了一半，眼睁睁就看到窗下泥土突然一松，一道人影已经急速冲了起来。 靠！ 贺明只来及骂了一声，浮空中的一个法师又能有什么手段，根本是避无可避，唯一可能用到的技能瞬间移动偏偏刚才用完，现在正在冷却中。那冲出的人影自然是毁人不倦，地心斩首术破土冲出，半截窗里半截窗外的贺明直接就推到窗框上，像是挂着一般。跟着毁人不倦落下时，却已经一个绳套圈到了贺明法师的脖子上，一个背身负手术直接就把贺明从窗里彻底拖了出来。已知中计的贺明心知对方的攻击绝不会到此为止，他一边连忙发着消息，一边就见数道人影已经从房顶跃下，直接就发动了攻击。那狂剑是一个地裂斩，刚刚被摔翻正在爬起的贺明法师立刻又被震到空中，他这还想着瘦身操作呢，那落下的柔道双腿一脚已经拧在了他的脖子上，半空一个旋转，重重地落在地上，摔了贺明一个狗啃屎。跟着三发炮弹，一道火柱，就是对着倒地的贺明进行的扫地攻击。贺明此时全都明白了，对方钻出了窗后，只有一人是朝着就近的街口跑去，其他人都是飞快地跳上了房，而那忍者却是地心斩首术钻到了窗边地下。孙翔会是第一个赶到，这点对方观察他们追来的已经判断出来了，他贺明是第二个，从他用了瞬间移动后就也是一目了然了。对方把孙翔引到一边，然后对着第二位到的他动手。贺明元素法师一个，生命能有多少，更何况用的只是一个野号，装备也就和俱乐部工会里的人相差无几。叶修他们这伙人 AOE 能把大工会的那些人瞬间就灭干净，此时灭贺明这元素法师也是毫无压力。贺明倒是还想挣扎，但叶修的君莫笑一落下敲打了他两下后，贺明就知道今天他是要送这儿了。君莫笑的等级固然是不高，但现在不求伤害，就是把他敲打在这儿，这已经足够。元素法师被围还想逃出去，没有瞬间移动是很不遵守荣耀规则的念头。只可惜瞬间移动此时冷却，贺明只能期待元首。听到刘浩声音的一瞬，他简直是心花怒放，他的生命还有一些，只要队友及时营救一下。 天雷地火！ 结果他又听到这样一声。天雷地火，这个在今天双方战斗至今使用率最高的技能，现在是第四次使了出来，而且是从窗口丢进了那房间当中。那电光火焰一起，屋里一团混乱，连窗口在哪儿都看不到了。摸着到了窗口，大概比退出去从房顶上翻过去还要慢些。贺明知道这一次自己是没救了。刘浩等人从队伍列表中就看到贺明的元素法师生命值刷刷刷往下掉，不用贺明招呼就已经知道大大的不妙。他们虽有牧师，但此时贺明的元素法师不在他技能的有效范围内，也是无可奈何。这有效范围除了技能的距离以外，还要保证目标是在牧师的视野之内， 现在鹤鸣的元素法师和他们隔了道墙，哪里见得着？张嘉兴干瞪眼也是没辙。听着刘浩的指挥，三人从满是雷火的房间里退出来，刚刚跳到墙上，鹤鸣的头像已是一暗，却是已经挂掉了。 靠！ 刘浩恼怒至极，而这挂了的鹤鸣倒是有功夫了，飞快把情况描述了一番。已经上了房顶的三人顿时也是不敢轻举妄动，从房顶跳下，这半空中可以不好控制角色，容易给对方可乘之机。刘浩只好在队伍频道里猛呼孙翔，结果没见反应。队伍里鹤鸣的元素法师已经挂掉，这个孙翔肯定也是可以看到，但刘浩估计这家伙看到非但不会觉得担心，可能还会觉得鹤鸣有够废材，居然会挂在这样的人手里。 那现在怎么办？ 沈健问刘浩。那边张嘉兴的牧师俯下身，小心翼翼地朝着房檐外爬去，想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状况。结果刚一露脑袋，就听砰一声响，张嘉兴连忙让他的牧师一缩身，那房檐被打起的碎渣泼了他一头。 我来。 刘浩此时让他的魔剑士小心翼翼地移到房檐边上，举剑念咒，下边立刻凝结出一个电球，却是又要用一个电光波动阵来扫出一块空白供他们落足。但这波动阵一开始吟唱，技能效果已出，却是暴露得比较早，显然这是这类技能的一大缺陷。此时电球一出，叶修的君莫笑突然就跳了起来。 哈哈，晚了！ 刘浩大笑。他当然知道波动阵的最大缺点，但是此时双方都是互相攻击不到的位置，等到君莫笑跳起看到再给他一枪，子弹或许可以打中他，但是他的吟唱却是可以先一步清除，这些他早已经盘算过了。谁想君莫笑这一跳起竟然并不朝他开枪，反倒是背着身子朝地一枪，这竟然是一个飞炮，是要飞上房顶来。刘浩顿时茫然了一下，结果就在这时，他的身子底下突然就翻出一条人影，直接就踹到了他的面前，赫然是个忍者技能断灭。这刘浩就顾得去看天上飞的君莫笑，全没想到这房檐底下还藏着一个，此时这才意识到对方队中有个忍者，用遁身之术在房檐底下当然也是可以埋伏的。可惜这明白过来的功夫，刘浩的魔剑士已经被这一脚踹得浮空而起，回刃不倦，顺势已经翻到了房上，抬手就是两枚手里剑，冲着萧剑和张嘉兴的角色而去。而这君莫笑一个飞炮之后也正好在此时掠来，随手丢了个手雷，却是扔在了刘浩魔剑士的身下。手雷炸开，毁人不倦也在这里，当然是全没影响，但刘浩被这气浪一掀，却是朝着房底下飞去了。张嘉兴牧师一个没啥战力，而目前的局面又和方才一样，大家都没掉多少血呢，还用不着他出手。寂寞的张嘉兴这次总算没有全闲着，法杖一指，却是一个神圣之火点到了君莫笑即将落下的地方。